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啊！吓，咁诶，头先咧吓，我哋休息嘅时间咧，即系我同阿欣都讲啦，就系佢话，佢啊最心急讲量子论啊，佢实系太心急啦。咁样咧，佢话原子论啊，原子论留翻你讲咧 ，Eddie 咁样。咁我唯有讲两句啦，系咁。其实头先已经讲咗啊，因为其实喺呢个十七、十八世纪咧，其实已经咧开始嘅化学咧系好多嘅进展啊。咁啊，當然咧就包括咧後嚟呢個氧氣嘅發現啦，嚇，即係各種嘅元素咧已經開始就話，咦，有好多物質咧，即係喺化學上嘅角度咧，原來你係點樣有化學反應咧？原來到最後咧，佢係冇消失到嘅，佢係翻翻出嚟嘅。仲有嗰種咧，佢又改個名叫元素啊嘛，嚇。咁所以就係話，原來我哋呢個世界咁複雜紛紜咧，原來咧係有好多嘢咧，你可以將佢分解嘅，即係化學分解。啊，又可以用酸啊，用鹼啊，用火燒啊，乜乜都好啦，係嘛？咁但係如果分解出嚟咧，原來佢係有啲基本嘅組成嘅部分嘅。咁啲組成部分咧，其實佢咧就話點樣都冇得再分解㗎啦。你點樣燒佢，佢都係金嚟嘅，佢唔會再金，唔會再變咗第二樣嘢㗎啦，係嘛？好啦，咁於是咧，佢就有元素呢個概念。咁啲元素呢個概念咧，其實咧好大程度上係真係。即係所謂 Hark back to 嗰個四元素說啊，或者我哋嗰個五行學說啊咁樣嘅，係類似嘅。咁但係當然佢個數量就梗係多過四同五啦。佢已經係起碼十幾廿種，然後三十幾、四十幾種咁樣啦，係嘛？咁我諗去到十九世紀嗰陣時咧，已經係幾十種㗎啦。咁但係幾十種咧，當然呢個咧就中間就兩個大嘅一個所謂里程碑啦，一個就係、是。所謂原子理論就是英國嘅杜爾頓啦 ，John Dalton 啦，另外一個咧就係門捷列夫嘅元素周期表啦嚇，咁、佢就係將啲元素咧即係由輕到重嘅咁一路 排。嗰陣時有幾多個啊？佢整嗰陣時嗰、那個 我諗應該都係五萬，可能唔過五萬個嚇，即係約莫我唔係好記得。 未到九十二， 未有排未到係嘛嚇？咁因為有啲可能係嗰啲叫做稀土元素咧，就未有啲未係咁發現得出嚟嘅就。放射性嗰啲更加唔好講啦，係嘛？咁可能五啊個或者鬆啲啦，咁但係佢排列出嚟咧，已經發覺係有一定嘅規律㗎啦，嚇、啊，即係有啲所謂族嘅唔同嘅族叫 group 嘅咁樣樣。咁其實中間個過程係好複雜嘅，即係呢、這個即係點解嗰啲咁樣嘅原子序同原子量係兩個唔同嘅數，而原子量點解係有小數點嘅咧計出嚟咁樣嚇？咁、呢個就要好後期發現同位數咧，其實先解釋到即係原子量點解會有小數點。 乜嘢係同位數啊？ 同位數，例如呢個係呢個碳咧，我哋話有碳十二啦，有碳十三咧，有碳十四啦，氧咧有氧十六啦，有氧十八啦咁樣樣。原來喺佢個化學個構成入面咧，如果你計嗰個嘅質量咧，原來佢係有兩種，有啲係輕啲，有啲係重啲咁樣樣嘅。咁但後嚟咧，到好後期到二十世紀，即係我哋真係研究到原子嘅內部原子核啦，知道有所謂質子中子呢個組成啦，然後先至解釋得到原來咧原子序咧就係由個原個質子數所決定嘅嚇、，atomic number 就完全係由嗰、那個proton 嘅數目質子嘅數目決定，咁但係原子量咧就係、是、由質子加中子。嘅數量所決定， 你又 咁但係質子加中子唔係嗱，質子加中子咧，因為頭先我講啊嘛，譬如碳有碳十二、碳十三、碳十四啊嘛，咁或者你呢、這個譬如氯都係啊 ，chlorine 啊係嘛，咁你有三十五啊，有三十六啊，咁諸如此類，咁你因為原來喺自然界入面咧，佢唔係純粹定係得一種碳嘅，佢有幾種碳嘅， 好碳嘅， 咁佢咧質子數其實永遠都係六嘅。即係如果你唔係六咧，根本就唔係叫做碳啦，即係六個質子就係碳啊嘛。但係原來咧碳十二咧就六質六中。但碳十三咧就係六質七中，碳十四咧就係六質就八中咁啊嘛。好啦，咁但係自然界咧，因為佢係有唔同嘅比例咧、你做實驗嘅時候分唔到嘅，分唔到你而家計出嚟咪有小數點咯、所以嗰陣時真係其實我覺得啲科學家都真係好難為啲科學家啊，但係佢真係好勁嘅，即係面對呢啲咁多難解嘅嘢，佢唔理咁多，都係要研究研究研究、有啲唔明嘅遲啲先解。果然係喎，十九世紀唔明嘅，二十世紀先搞得明。 所以就要化繁為簡，就係咁解 啦。係啊，好啦，咁樣咧，所以但杜爾頓咧，佢其實就係喺元素嘅學說底下，再進一步就係乜嘢叫做元素咧？金、鐵、碳、硫、磷、鈣、鋁、鈉、鈉呢啲元素咧，你係冇得再分割嘅。咁於是佢就即係諗啦，就係話。 咁呢啲元素咧，必定嘅组成嗰啲粒子咧，系各有不同。咁佢各有不同咧，直情就系可能唔同形状、唔同大细，同埋佢最谂到咧就好好咩啦？佢仲化，佢系化学家嚟噶嘛？佢就话：咁点解佢哋唔同嘅元素有各种唔同嘅化学性质？有啲啊同呢个咧就好 friend 嘅，一拍即合嘅；有啲咧就沟极唔埋嘅，诸如此类。佢就话：哦，梗系呢啲咧，其实等于一个波波一个波波。啊、可能喺眼中都好似頭先你講，就是、牛頓嗰啲，佢係絕對剛性嘅波波、因為剛性已經所以冇辦法再喐佢噶啦。咁但係原來啲剛性嘅波波咧，佢個表面咧就有各種唔同嘅勾嘅，啊，即係形狀古怪不同嘅勾。咁所以咧，佢因為靠呢啲勾咧，於是就等於個化學反應啦。嚇、啊，個 chemical reaction 咧就係、是、大家勾住咗啦咁樣。 但係好神奇咧，就係、是、只要你無論電子或者係 proton 嘅數目咧，係爭一咧。就可以嗰個化學嘅特性係爭好遠好遠好遠。 哦，咁啊當然係啦。嗱、這個 就牽涉到量子力 學。唔係啦，呢、這個等係事後就牽涉到量子力學啦。嗰陣時係唔知嘅。 嗰陣時係唔知。 但係其實咧係決定嗰個化學嘅性質嘅咧，主要係質子數，就唔係中子數。其實中子數係唔影響個化學性質嘅。所以即係同位數嚟講咧，嚇佢就係影響第二啲嘢啦。即係佢最主要個重量唔同咧，其實影響一啲反而係低層次嘅嘢，就係、是、譬如你我哋都話即係有個係古氣候嘅温度計啊咁樣咧，原來就係計嗰啲海水 咩低層次啊？如果唔係咁，就冇太陽，就冇我哋嘅生存。 係係，即係譬如你啲水蒸發啊，蒸發咧原來唔使講啊，梗係咧就係氧十六咧就蒸發得易過氧十八嘅，因為氧十八重啲啊嘛。佢即係多咗兩粒中子啊嘛，咁、所以咧，如果你個太陽蒸發啲海水咧，就氧十六多啲嘅，嚇、咁所以如果嗰個温度高嗰陣時咧，佢咧就因為即係連氧十八佢都可以蒸發埋啦嘛，咁、所以咧，如果佢後嚟喺嗰啲冰層嗰度咧，嗰啲比例咧就會即係氧十八咧就會多啲，但係如果嗰陣時係冰河期咧，係個温度好低嘅時期咧，佢啲熱力唔夠咧、所以就只係氧十六係蒸發咗咧、所以咧就喺冰層嗰度咧氧十六咧就會多，但係氧十八就會少，諸如此類。咁、其實呢啲係好低層次嘅，就係、是、佢蒸唔蒸發到，你話幾低層次咧？係嘛？但係 chemical reaction 就好高層次噶嘛嚇，嗱、chemical reaction 咧就決定於質子數啦，係嘛？即係佢係碳。如果佢再加多個就唔係碳啦，嚇、就係氧，佢再加多個就唔係氧啦，咁樣樣。咁點解咧？就原來呢個質子數就係決定佢嘅外圍，唔係外圍啊，即係環繞住嗰個原子核嘅電子數。而電子數咧就決定嗰個電子嗰個分布嘅結構。咁呢個就要量子力學啦。好啦，咁啊講翻呢個咁樣嘅即係原子理論咧，咁啊就又係噶，其實咧同你頭先講呢個咩普朗克一模一樣。最先咧，杜爾頓提出嚟嘅時間，同埋好多科學家都係一樣，佢覺得你講啲嘢講咗等於冇講，點解啊？因為你全部都係臆想成嘅。正如啊，我知道阿欣成日講話而家啲咩超然理論啊，其實真係都唔科學嘅，因為冇得驗證啊咁樣。其實杜爾頓嘅原子學說咧都係嘅，佢係倒翻轉頭嚟解釋啫嘛。嗱，佢話如果係咁咧，就有啲嘢可以咁解釋啦。但係因為你完全睇唔到啊嘛。你亦都冇辦法做實驗嚟去證明佢或者係否證佢，於是好多人咧就話，即係呢個咁樣嘅 atomic theory 入面嘅 atom 咧，完全係一種嘅理論上或者係一個思維上嘅一個構想嚟嘅啫，一個 theoretical construct， 其實同 reality 咧就冇關嘅，嚇、啊，即係正如你個頭先講嗰個 quantum 個概念一樣啦。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啲新嘅概念都要經歷過呢個階段嘅。咁但係當然而家我哋直接可以睇到個 atom 添啦。啊！我哋有辦法睇到個 atom， 但係當時係冇辦法睇到噶嘛。咁所以有一段時間就係話，好啦，我就當呢個係一個好嘅工具，唔係 呢個 純粹一個工具。 呢個牽涉到一個好 科學哲學嘅問題， 好哲學嘅問題， 係 唔係睇唔到嘅嘢就唔可信咧？ 係啦，當時夸子啲人都係咁講噶。 係啊，咁你夸而家都係睇唔到㗎。 係啊，都係睇唔到㗎、但係啲人都接受咗啦，就係、是、咁樣啦、好啦，咁於是咧，成日先至引入到十九世紀末嘅放射性嘅發現。然之後咧，先至引入到即係現代嘅原子物理學、核子物理學同埋呢個量子力學嘅，啊，就經歷過呢個咁樣嘅，一定係其實係由化學過嚟嘅。即係如果你冇經過化學嗰個階段咧，其實就唔會有現代嗰個粒子物理學，係嘛？好啦，咁當然你粒子物理學其實最主要就係放射性嘅發現啦。但放射性發現咧，其實就係犀利啊嘛。其實好得意嘅，好多時啲嘢就你就。好辛苦建立咗呢個理論，就認為佢個理論嘅中心咧，就係話元素係永恆不變嘅，所以佢 代表元素嗰種原子咧，都係永恆不變嘅。咁樣樣實驗都係證實係啱嘅。咁你以為啊，我呢個理論幾正咧？點知原來跟住咧個理論就俾嘢推翻咗啦。但呢個推翻其實唔係壞事喎，係好事喎。呢個推翻就係咩？就放射性。放射性就話：咦死啦！你以為係嗰種係元素係永恆不變嘅，原來佢係可以變嘅。 係啦，冇錯啦，原來真係可以有煉金術嘅。 係啦，原來可以有煉金術嘅。 自然有煉金術嘅。 係啦，係啦。咁呢個最先就係、是、即係發現呢個係貝克萊啦，不即係 Becquerel 最先就係發現，無意中發現嘅啫，即係等於後嚟嘅盤尼西林咁樣，即係無意中發現嘅啫。 我哋又跳咗嚟講啦，不過其實嗰個發現嘅過程咧就好痛苦嘅。 哦，係，因為咁我哋唔使講咁細節嘅，係啊， 真係好痛苦。 嗯， 因為你係用條命去做實驗。 哦，咁 因為嗰時有少少唔知嘅， 唔知嘅 係嘛？ 咁所以後嚟居里夫人都係咁死㗎。係 啦，冇錯啦。 就係、是、佢發現咗鎂啊嘛 ，radium 啊嘛，係嘛嚇。 咁但係我覺得呢就都要嗱、你正話提咗 Planck 啦， 係普朗克 提咗係 光年效應啦， 光電效應啦，愛因斯坦啦， 係啊， 愛因斯坦攞諾貝爾獎唔係 因為相對論， 相對論喎， 係冇錯， 唔係相對論喎， 因為嗰陣時太勁啦，啲人都唔知點評價。 唔係嘅，遲啲有個故仔嘅，大家可以 有故仔， 即係大家可以慢慢傾傾。咁咧就提到愛因斯坦。大家有冇睇愛因斯坦啊？嗰 最新嗰套啊， 最新嗰套劇《天才 Genius》 係、哎、 有冇睇啊？ 冇睇， 個個人都關心佢點溝女嘅啫嘛。 冇睇就 有冇睇啊？ 有睇， 極力推薦，極力推薦，睇曬 有睇， 未睇曬 喺度睇，好似好悶啊！ 好悶，哇，好精彩喎、啊，我覺得。 最精彩就係點樣溝女啊？ 唔係，咁其實我覺得成套劇。是拍得好有誠意，第一就是基本上啲科學是好準確， 佢有顧問嘅， 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基本上主要嘅人物都出曬嚟啦，咁第三亦都 total 幾多集啊？ 十集， 哦咁少嘅就原來， 係啊， 哦十集， 下一輯唔知係咪講梵谷咧？即係總之佢係講天才，呢、個系列係講天才。 講天才。 咁、第一個天才就講愛因斯坦。咁、如果大家未睇嘅咧，就極力推薦。咁佢係第一拍得好有誠意，科學上嘅嘢好準確下。選角非常之好。無論係男角、女角、愛因斯坦唔同嘅年紀，都真係拍得惟肖惟妙。我諗最少小朋友一個啦，年青嘅愛因斯坦啦，咁中年愛因斯坦、老年愛因斯坦啦， 四個人啊最少， 三四個啦、最少啊 ，OK， 係啦，即係最少三個，應該係四個，咁、 亦 都將佢愛因斯坦嘅唔同一面， 但係當然咁先有意思啦， 係啦，因為佢 係 猶太人。佢嗰種被迫害同埋咧，就係佢點樣去反戰拉尾嚇反核？ 但最即係最有趣一樣嘢，可能大家有啲人聽過，有啲未聽過啦。就係、是、當年咧，佢係寫信俾羅斯福總統咧，係敦促佢盡快發展呢個原子彈嘅。係嘛？因為當然佢本身是猶太人啦，你講過啦。咁喺納粹德國，猶太人就受到好殘酷嘅迫害啦。咁而且亦都當時梗係覺得呢個納粹德國啊，同埋呢個法西斯嘅意大利，全部都係邪惡。咁如果我哋真係戰敗咧，這個世界就陷入一個好慘嘅黑暗嘅時代啦。咁所以即係當時西方嘅自由世界啦。咁佢話我哋一定要點辛苦都要打贏呢個納粹德國。咁但係當時已經收到風咧。就有可能納粹德國嘅科學家係發展緊原子彈啊嘛！ 嗰陣時最主要係啦 ，Heisenberg 係啦，冇錯 啦。咁呢個又好精彩。